你好，我是骑牛云许世伟。今天我们接着聊由 Facebook 推动的 Library 币。听到一个陌生概念后，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它和自己熟悉的东西做一个类比，方便和他人沟通的时候用以表达自己的理解。那么，和 Library 最像的东西是什么呢？有人说 Library 不就是腾讯的 Q 币 吗？但是这种理解仅仅停留在非常表面的层次。两者共同之处仅仅是因为两者都是一种虚拟币。首先 ,Q 币可以用货币购买，但是没法反向兑换现金。最关键的是腾讯可以自由发行 Q 币。他说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不需要被监管。所以如果 Q 币可以以稳定的价格兑换现金的话，相当于腾讯可以自由印钞票，这显然不会被政府所允许。但是 Libra 并不是这样。Libra 可以自由兑换，另外 Facebook 也不能够自由发行 Libra 币。发行新的 Libra 币时有两大核心约束，其一，发行新的 Libra 币需要保值的资产作为抵押，我们称之为 Libra 储备。什么样的资产可以作为 Libra 储备？被 Libra 协会认可的稳定且信誉良好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或者政府货币证券。其二，由 Libra 协会来发行或销毁 Libra 币。目前 Libra 协会执行这个动作完全是被动的。 Libra 生态中会有一些被授权的经销商，他们负责 Libra 币的买卖。这些授权经销商会按照一定的汇率，以某种被 Libra 协会认可的货币向 Libra 协会买入 Libra 币，这时这些用于买入的货币就会成为 Libra 储备。当然，授权经销商也可能卖出 Libra 币，换成他所期望的某种货币。在这种情况下，被卖出的 Libra 币就会被销毁，相应的 Libra 储备就会减少。所以，你可以看到 Libra 并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总共有多少 Libra 币完全是由市场的供需决定的。关于货币储备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 Libra 储备。既然 Libra 不像 Q 币，那么它像什么？比特币吗？相比 Q 币来说， Libra 与比特币的确更有比较意义，毕竟它们都是一种数字货币。但是我们在我看 Facebook 发币上、区块链、比特币与 Libra 币中也已经谈到过两者一些根本上的不同。如果我们忽略所有的技术细节，单从货币角度来看，比特币和 Libra 最大的区别是价格的波动性。通过上面我们对 Libra 储备的介绍，我们很容易知道 Libra 是一种稳定币，它看起来更像是由一些保值资产抵押所形成的债券。而在币圈，大家可能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炒币。如果我们细想一下这背后的逻辑，就会知道这个词其实挺神奇的。货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货币的价值显然不是增值，而是流通。而流通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价格稳定，而币圈则不同。这些各式各样存在的币，现在它们的核心价值变成了炒，这就被完全扭曲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认为比特币不好，只不过如果我们真的对比特币好，就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比特币流通价值的构建上，而不是喜看币涨，涨了就奔走相告。那么究竟 Libra 最像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虽然目前的实现机制有所不同，但是 Libra 最像的是欧元。欧元的出现对欧盟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往来发挥了巨大的贡献。欧元和 Libra 的初衷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构建跨国的自由经济贸易体系。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当前 Libra 还没有央行，不能凭空去发行货币。凡事都有两面，世界货币同样是有缺陷的。欧债危机导致欧元贬值，这个教训大家还记忆犹新。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经济出现问题，如果它采用的是独立的主权货币，那么只是导致本国的货币贬值。但是世界货币意味着大锅饭，它会传导到整个经济体，连带整个经济体的货币贬值。那么 Libra 会出现自己的央行吗？短期当然不会，当前最重要的是流通，是地盘的扩张。但是长远看，只要 Libra 成功了，就一定会有。毕竟没有 Libra 央行，就没有机会解决大锅饭的问题。所以 站在更长远的未来看，今天的 LIBOR 协会有可能就会是未来的 LIBOR 央行。 LIBOR 协会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协会成员包括分布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各种企业、非营利组织、多边组织和学术机构。初始协会成员共有28家，如下图，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未来计划达到100家。加入 LIBOR 协会需要支付不低于$10,000来购买 LIBOR 投资代币。注意，它并不能简单理解为 LIBOR 币，两者有很大不同，它有很多特殊的权益。其一，整个 LIBOR 储备的处置权，比如 LIBOR 储备到底放在哪里会比较安全靠谱，这是由 LIBOR 协会决定的。但是每个成员是不是都是一票？并不是，票数是由这个成员持有的 LIBOR 投资代币数量决定的，具体规则我在下面会讨论。其二，整个 LIBOR 储备的利息会被用来支撑 LIBOR 协会的日常运转，比如工资和奖金激励，也会用于派发分红，分红会按照持有的 LIBOR 投资代币的多少来分配。其三，各类事务决策的投票权，权重按持有的 LIBOR 投资代币来计算，每$10,000有一个投票权，但是为了防止投票权过于集中，任何成员的投票权不能超过总票数的 1%。超出的部分投票权将由 LIBOR 协会的董事会重新分配，比如授予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合作伙伴或研究机构，前提是他们有能力并致力于验证节点的运作，从而参与治理，并且确实无法做出最低$10,000的投资。其次，运行验证节点，这一点可以被看作义务，也可以看作权益。义务角度来说，显然是需要 IT 成本的，如果连这都做不到，就会被剔除出去。从权益角度来说，那么多的交易数据都被你拿到了，这是多么有价值的数据。关于 LIBOR 协会储备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 LIBOR 协会。当前 LIBOR 的验证节点是有限制的，是许可型的，也就是所谓的联盟链，但是未来它会向非许可型治理和共识节点运营转变，降低参与的准入门槛，并减少对创始人的依赖。 LIBOR 将逐步进行网络的开放，变成所谓的公链，这时新成员也能够通过投资$10,000来自动获得验证节点的运行许可，并持有 LIBOR 投资代币，从而分享网络权益。这部分的详细政策或许未来才会逐步明朗。 LIBOR 协会致力于尽可能减少协会的干预权，比如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 LIBOR 币的供需，所以除了说服更多人加入 LIBOR 协会，协会最重要的工作是确定 LIBOR 的技术演进路线，但这一点真实情况下显然并不会那么理想。货币互联网和互联网不同的是，它管的毕竟是钱，一旦 LIBOR 网络发展壮大，一些货币相关的治理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LIBOR 的影响面绝对超乎大部分人的想象，我们先看看一些具备技术背景的知名互联网 CEO 是怎么看的，具体参见下面的截图，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显然无论是王兴还是王小川，都高度重视并反复评估 LIBOR 带来的影响和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 LIBOR 带来的打击是全方位的，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极难抵御的降维打击。我们不妨从以下这些维度看，弱小国家的货币主权会不会就此被取代？中国的汇率管控会不会失效？就算没有失效，会不会变成闭关锁国？ LIBOR 是否会成为美国取代美元的新货币霸权？从企业与企业竞争的角度，这会不会成为 Facebook 对微信、支付宝的降维打击？想完影响面，想对策，从对策的角度来说，无非两种，一是对抗，一是谋求对等权利下的协作。当然这两条路都不会太容易。今天我们从分析 LIBOR 的运行机制重新去理解 LIBOR 币，这里面的关键是理解 LIBOR 协会究竟如何工作的。我们没有分析 LIBOR 的技术细节，比如它是怎么改变区块链的底层实现机制，又为什么要引入 MU 语言。如王兴所言，评判 LIBOR 的实现技术好不好，就好比评价美元钞票的印刷技术精细不精细，这是本身是有价值的，但不那么关键。 为什么我会写这两篇文章？站在未来看现在， Library B 将会是极其重大的一个历史节点。我倾向于这样来描绘它的影响：计算机到互联网到 Library B。 货币有着巨大的网络效应，留给后来者的时间窗口极短。我想我们应该思考怎么去。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